你知道，从现在起50年后，中国仍然是中国人的中国，非洲仍然是非洲人的非洲，沙特阿拉伯还是会到处都是阿拉伯人，但我们都成了混血儿。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到1950年，非洲人口将增加到2亿，到2100年预计将达到42亿，这是 2% 的增长。根据这些预测，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 40%， 非洲儿童将占世界儿童的一半。现在世界上有6000多万人想去西方，把这些人从地理上重新安置到每个白人国家对任何人都没好处。在我们的国家，人民和文化将永远无法生存。一些人说，大量移民到美国可以帮助减少世界贫困。这是真的吗？不，不是的。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口香糖球代表了自1990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接收的100万合法移民。现在世界上谁值得我们的人道主义同情？世界银行有一个衡量世界极度贫困的标准，他们每天挣不到2美元。世界上有多少人每天挣不到2美元？我们从非洲开始，仅非洲就有6.5亿人口，每天挣不到2美元的人有6.5亿人。在印度呢，还有8.9亿人极度贫困。中国另外还有4.8亿人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不幸的是，亚洲其他地区的每天不足2美元，人口却高达8.1亿，令人心碎。世界银行称，这些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最后，拉丁美洲还有1.05亿极度贫困的人口。世界银行说，世界上总共有30亿人。30亿极度贫困的人，每天挣不到2美元。那是3000个口香糖球。每年我们接收100万，并声称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为人道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不会从这些极度贫困的人口中挑选移民，不是吗？这些人太穷，病得太重，与社会脱节，无法作为移民来到这里。我们倾向于从世界上较富裕的人口中挑选移民。世界上有多少人生活在平均收入低于墨西哥的国家？世界银行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30亿加上另外26亿人。世界上有56亿人，他们生活在平均收入低于墨西哥的国家。那是5600个口香糖球。那么，精英们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当我们接纳这100万移民，我们正在以某种方式解决世界贫困问题。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不考虑对我们的社会中的失业者、贫困的劳动阶级和最脆弱的成员的影响，不考虑对我们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即使我们按照华盛顿最激进的政客的建议去做，也就是翻倍，我们的移民达到每年200万，这将完全使我们的物质、自然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对解决世界贫困做出明显的改变。我们可能真的伤害了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因为我们接收的那100万移民是最有活力的。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肯定是最不满意本国的人，如果他们不移民的话，他们会是自己国家变革的推动者，以改善这些国家所有人民的生活状态。全球人道主义领域的真正英雄是这些国家的富人们，他们有必要的财力移民到另一个国家，而是他们本可以留在他们的国家，用他们的才干帮助他们的同胞。不幸的是，我们的移民制度倾向于诱使这类人抛弃他们的同胞，为自己国家进步不做丝毫贡献，实际上比这些移民在美国看起来更糟糕。因为去年当我们接收100万移民时，这些国家贫困人口增加了，因为出生超过死亡，又有8000万人口进入贫困人口。今年国会又将引进100万合法移民。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今年这些国家预计将再增加8000万人口。明年可以肯定的是，除非美国选民阻止国会，会接收另外100万新移民。不幸的是，这些国家将会增加，又会有8000万人口进诞生在这些贫穷的国家。我们可以每年吸收500万新移民，但我们永远无法改善这些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至少本世纪做不到。你还不明白吗？移民永远不会是一个有效或有积极意义的去帮助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方式，应该帮助这些穷人所居住的地方，因为其中 99.9% 的人将永远无法移民到富裕国家，让这些全部移民是不可能的。这些人必须建设自己生长的地方，并使之繁荣。帮助 99.9% 的人的唯一方式就是帮助改善他们生长的地方。让我们在他们的出生地帮助他们。今天发生的事情目的在于替换白人种族。联合国甚至承认了这点，并称之为替换移民。根据联合国的定义，这实际上是种族灭绝，对白人种族的灭绝。大量非白人移民到所有欧洲白人国家是教科书一般的种族灭绝。种族灭绝的定义是为了消灭一个种族群体或摧毁其生命基础的蓄意企图。这正是世界上发生在欧洲白人身上的事情。数以百万计心怀敌意的第三世界移民涌入他们欧洲白人的国家，迅速改变了他们欧洲白人国家的人口结构。与此同时，我们的建制派却大力提倡堕胎、离婚、女权主义、一夜情文化、异族通婚和同性恋，以降低欧洲白人的出生率。第三帝国灭亡后，目的在于对德国人民进行种族灭绝的考夫曼、库登霍夫、卡莱吉和胡顿计划，成为整个西欧的现实。这些计划是通过建立欧盟和联合国实现的。不仅是德国人，还有整个西方白人世界。从那时起，经历了前所未有规模人口置换的攻击。这将导致欧洲土著居民很快成为少数民族。就发生在他们祖先的故乡。为该计划编纂的报告显示，在未来20年里，所有城市的种族多样性将发生巨大变化。在伦敦，自认为是英国白人的人数首次成为少数群体。自认为是英国白人公民的人现在在他们的首都是少数族裔。白人即将成为，我讨厌这么说，美国的少数族裔。政府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到2042年，美国白人将不再代表人口的大多数。这一预测比之前的预期提前了8年。本土的法国人、白人会发现自己成为了一个人口迅速减少的少数民族。挪威当地民族在20年内成为少数民族。2030年左右，伯明翰白人家庭的孩子将首次成为少数群体。今年的人口普查是在3月份进行的。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出生在英国的白人数量成为少数人口。人口普查局表示，白人将成为少数族裔。加州人对人口变化也略知一二。洛杉矶 70% 的公立学校学生是西班牙裔。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非白人占下一代人口的一半或更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新研究，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英国白人现在在伦敦是少数。事实上，我们白人将在2050年之前成为我们国家的少数群体。早在2050年之前，白人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少数群体。当父母的文化消失时，你就会想发生了什么。通过1965年的移民法，一群犹太人，包括雅各布、贾维茨、伊曼纽尔、瑟勒、利奥、普费弗，美国犹太人议会前主席诺曼·波德霍雷茨，作家兼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就决定美国将开放其边界，成为一个大熔炉。10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大卫·施瓦茨和音家哥特·法布对瑞典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瑞典拥有1000万人口，如今却只有2万名犹太人，他们只占人口的 0.2%。通过伯尼耶家族，却拥有瑞典大部分反瑞典媒体。不成比例的记者和专家的名字像沃洛达斯基、希尔伯斯坦、拉德茨基、罗斯坦、阿什伯格、莱曼、爱泼斯坦等。另一个例子是犹太犯罪学家泽西·萨内基，他经常被派去反驳犯罪正在增加或移民比本地人犯罪更多的说法。这是世界末日，你需要以撒的铁，以撒代表以东，也就是西方。欧洲和美洲与以实玛利紧密混合在一起，主要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如果没有这场难民危机，世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最后的日子里，你会看到以撒、以东，也就是西方混合在一起。东方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通过这个难民危机涌入的世界，他们会生孩子，即便不是每对夫妻生几十个孩子，但他们的出生率将远远高于那里的土著居民。他们会以后代的人数优势征服当地土著白人，以数量取胜，根据很多不同的来源，其中之一是在以赛亚书第14章。很多其他的资料都非常生动地提到了这一点。犹太人会怎样？以实玛利会怎样？到那时世界将会发生什么？那里会有很多很多人被杀等等。所以让这些难民进入欧洲的想法已经不再是对与错的问题，它只是实现了圣经一直以来的强调和预言的事情。这是必然发生的，难民潮只是我们正在接近圣经预言的灾难的信号。你知道，整个世界新秩序的完成。联合国移民事务负责人称，欧盟应消除国家同质性。欧洲的伊斯兰化是一件好事。欧洲的伊斯兰化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反犹太主义正在复苏，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还没有学会如何成为多元文化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将成为这种必须发生的转变的阵痛的一部分。欧洲将不再是上个世纪那样的单一社会，犹太人将会是其中的核心，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欧洲现在正进入一个多元文化的模式，犹太人会被憎恨，因为我们犹太人的主导角色。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领导作用，没有这种转变，欧洲将无法生存。目前我们的首要议程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关于移民的争论，确保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特别是来自我国边境以南的移民，在这里有发展的机会。那1200万到1300万非法居住在这里工作的人并没有真正离开而回家，他们有机会以合法移民的身份公正地留在这里。现在回到你的问题，世俗的后基督教欧洲和新移民浪潮之间的冲突，这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是的，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文明的冲突，而我们犹太人，我们正处于这场文明冲突的中心。我一直认为英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想要我们死，因为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自从他们开始了分裂和征服的计划以来便是如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在此鼓励你们参加抗议。没有纳粹，生活更美好，多样性是我们的未来。6月6日上午10点在纽鲁平。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纳粹。由于我国在1933年至1945年之间的历史，我们有义务友好地对待难民。我们还必须保证他们横渡地中海时的生命安全。难民们必须有一种合法的、非官僚的方式来获得欧洲的庇护。像波兰这样非常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必须愿意接受更多的难民。哦，顺便说一句，每年死去的德国人都比出生的人多，这是非常幸运的。那是因为纳粹不擅长繁衍后代。德国人的减少是我们如此依赖外国移民的原因。工作的前提是作为少数民族，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力量，我们在美国的福祉，与其他少数族裔相互依赖。这是犹太人的问题。那种犹太教对每个人、每个种族、每个国家、每个思想都是危险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粉碎这种说法。我们不相信民族国家的界限，我们不相信崇拜这些个体神的想法。你知道，这些神被认为保护着单个的群体。这些都是人造的精神世界，犹太教教我们如何认清这些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批评者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一股腐蚀性的力量。我们正在打破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的伪神明，因为这些神都不是真的。移民是未来，人们不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工作和生活，在欧洲却想成为世界的中心。在没有移民和流动人口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做到这点。所以你必须在整个欧洲制定一个好的移民政策。我们知道欧洲充斥着民族主义和小国的悠久历史的历史。 现在正陷入危机，所以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一切好转。但你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你必须真正改变欧洲内部的移民政策。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必须调整教育系统，调整各个国家的自我认知。他们，欧洲，不再只有白人、瑞典人、葡萄牙人或德国人。他们，欧洲，是世界上多元文化并存的地方。弥赛亚，救世主，只有在以东，欧洲，基督教被彻底摧毁后才会回来。所以我问你，伊斯兰教入侵欧洲是好消息吗？真是个好消息，意思是弥赛亚，救世主的到来。大好消息。自由民主党将永远支持开放、宽容和多元的英国。本着这种精神，我非常欢迎犹太人。呼吁加强欧盟仇恨犯罪立法的欧洲选举宣言。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全心全意地重视与英国和国际犹太社区的关系。我们明白必须团结一致，与我们的穆斯林兄弟一起战斗，他们是我们的天然盟友。我们将引进100万非洲人、50万菲律宾人、200万或300万中国人，以色列就完蛋了。如果这里又多了100万非洲人，为什么会有威胁？这是一种威胁，因为这里将不再是一个犹太国家。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不同，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犹太国家，一个犹太民主国家。那么，在欧洲有多少人符合以色列归国法的规定？总共300万、400万。这可能会改变地缘政治。你说这会改变地缘政治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人口统计是一切的关键。在约旦和地中海之间，这是1000万人的边界。大约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阿拉伯人。如果我们想保持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必须让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占多数。恐怕欧洲不会一直存在。欧洲的2025年将与2015年大不相同，2035年将与2025年大不相同。这完全取决于人口统计数据。你知道，英国人已经接受了女权组织的说教。我们的出生婴儿数量在大幅度减少。现在每对夫妇只有 1.5 个孩子。这意味着未来的一代比今天的一代少 25%。但是伊斯兰移民平均每对夫妇有4个孩子。不只是每对夫妇，因为他们也有4个妻子。不是全部都有4个妻子，但是其中一部分有4个妻子。所以其中一些人，每个男人有16个孩子。此外，当普通的英国女性，如果她愿意生孩子的话，是30多岁生还是40多岁生？这些穆斯林妇女16到21岁就已经有孩子了。我们必须开始关注的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但随着他们穆斯林人数的成长，他们开始要求更多，他们开始施压更多。因为他们支持恐怖主义和圣战，所以政府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你知道的，他们施压，我们服从。这就是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在丹麦和整个欧洲。瑞典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国家。现在，在英国，我们可能有20年的时间才会真正陷入困境。瑞典只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就会陷入困境。瑞典有很多可怕的问题。马尔默现在是欧洲大陆的强奸之都。除了南非，我认为它是世界强奸之都。就是这么糟糕。等到政客们终于鼓起勇气站起来说出真相的时候，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到那个时候采取任何行动可能都已经太迟了。我今天来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不要让发生在欧洲和英国的事情重演在美国。你们都需要看看在英国、瑞典和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都需要确保能够执行第一修正案赋予你们的权利。因为除非我们能讨论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公开辩论这个问题。否则美国也会走欧洲同样的老路，穆斯林化。你需要挺身而出，明白我们正在做什么，然后说这穆斯林化永远不会发生在美国。谢谢你。我交谈过的许多犹太人似乎都非常支持移民，但不支持以色列接收移民。你认为以色列应该接纳大量叙利亚难民吗？这接纳移民可能不符合他们以色列自身的利益。我问的不是这个。 伙计，这太难了。 哦，真的吗？ 可能是还是不是，可能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些想要杀死那些想移民到以色列的人。我关心的是如何终结白色恐怖，白人，当然，白色恐怖，白人是种族压迫的一种形式。这意味着将白人与压迫分离是有可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白人至上的现象，就不会有白人种族。如果你想废除奴隶制，你就得先废除奴隶主。同样，如果你想废除种族压迫，你就得先废了白人。对白人的背叛是对人类的忠诚。你的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很受欢迎。是的，他们是合情合理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同意，但确实如此。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这样的说法会导致被禁言、封口、政治审查。对我来说，白人是导致压迫的始作俑者。白人不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语言。白人只是一个压迫他人的社会群体。黑人的黑色是一种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可以被合理的论证为源于对压迫的反抗。黑人研究是对一个在反抗压迫中形成自己的民族的研究。我们的任务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这些少数人聚集在一起。这使得白人的影响力无法继续自我复制。欧洲必须是多元文化的。犹太人将会是其中的核心。到2015年底，德国将面临大量难民。据信，大约有150万人。这并没有达到圣经提到的大迁徙的规模，但确实是一次出埃及规模的移民潮。被困在布达佩斯火车站的移民们，现在决定步行数百英里到达德国。他们看到的是应许，充满希望，直抵。这场悲剧的另一面是它将如何改变欧洲。几十年来，非西方移民一直在涌入欧洲。欧洲国家领导人拒绝阻止这些非法移民的涌入。我们都非常担心。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非法移民，闯进来了。警察。他们，移民和警察，想要杀死对方。你必须做点什么。必须有人保护我们。他们，非法移民，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才是受害者，不是他们，非法移民。我们得像以前那样生活。我们得过自己的生活。他们，非法移民，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往日的生活。我们的国家不是处于战争中，是他们国家在打仗。他们，政府当局必须从这里带走他们，非法移民。是这座城市。这里的人们不喜欢他们，非法移民。他们，当地人希望他们，非法移民，死了算了。他们，非法移民，自己没有生育的条件。所以他们，非法移民，想让我们给他们生孩子。我们要给他们，非法移民，生孩子，与他们繁衍后代。以所谓的难民为例，我们很快就会以即将到来的哈里发国的名义把他们集合起来。我老实告诉你，不管你喜不喜欢，伊斯兰教都会在德国兴旺发达。你的女儿将戴头巾、西甲布。你的儿子会留胡子的。懂了吧？而且，你的女儿会嫁给一个大胡子男人，伊斯兰男人。我们的繁殖速度越来越快。你们德国人不想生孩子。最好的情况下，你，德国人，有两个孩子。我们有7至8个孩子，阿拉伯语。我的同事，然后我们每个人娶4个妻子，然后我们有22个孩子。也许你们德国人有一个孩子和一条狗。啊，就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的错，是你的错，伙计。如果你剥削我们的国家，殖民我们的国家，这样你就可以在那里开奔驰，用你的数码相机了。所以，让全能的主安拉，愿主保佑，保佑我们来彻底征服你们。不是通过战争征服，是在德国用出生率征服你们，这是第一步。接着，我们会娶你的女儿。啊，你的女儿会戴上穆斯林头巾。事情就是这样。现在你可是真的生气了。我能看到你眼中的仇恨，笑。欧盟教父理查德·库登霍夫·卡莱吉公布了统一欧洲以及对欧洲人民的种族灭绝的计划。鼓励大规模非白人移民， 前往欧洲是阴谋的核心。从那以后，左翼分子、资本家和犹太复国主义至上主义者组成了一个邪恶的联盟，谋划促进移民和异族通婚，目的是故意让我们德国人在自己的祖国遭到灭绝。随着本土德国人对这种人类基因改造工程抵制的日益增长，犯罪精英们寻找新的方法来伪装他们的计划。首先，他们的移民不过是临时工性质的炮灰走卒，这是一个实行多种族的实验，然后是难民，然后是防止人口减少的幌子。不同的借口，不同的谎言，庇护只是另一个谎话，但真正的目的没有变，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灭绝，针对基督教的欧洲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这一罪行需要新一轮的纽伦堡审判，你们这些人会在被告席上。总统先生，我对格里芬先生使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用语感到羞愧。我想问他的唯一的问题是，如果他敢对这些立法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和修改，你的政策是认真的还是只是闹着玩的？如果你想连任的话，我希望你连任失败，因为你刚刚发表的言论是本届议会的耻辱，是你在大喊大叫，因为很明显说出真相很伤人。是的，我将寻求连任。是的，我将回到这里为欧洲原住民发声，这个地方的创始人故意要消灭的东西，因为那是犯罪，我说的是实话。我有一个建设性的建议来帮助那些来自非洲的可怜的寻求庇护者。是的，让他们明白不能来这里，所以他们不会试图越过大海，大量淹死。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揪出那几个国家背后的银行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和平生活，而我们欧洲人也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和平生活。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和我的狗今天出去散步时的经历。我们出去散步，一如既往，然后我们要去湖边，因为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要出去玩，应该允许狗在湖边的水里开心的玩耍。然后有四个人向我们走来，先问了几个关于我的狗的问题，然后他们开始踢我的狗，这让我非常非常生气。然后我们开始争吵，然后他们开始吵我们，我和狗扔石头。我不记得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但突然之间现场来了很多人，你也看到了，开始拉拉扯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来。然后他们开始把我摔在地上，还在地上踢我，把我翻来滚去，然后把我扔进湖里。现在我站在这里，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我的狗需要去看兽医，因为狗狗害怕极了，它被石头砸了。我对发生的这一切很生气，就因为我有一只人们不喜欢的狗。如果你不喜欢我的狗，那就离我们远点。我以为我是唯一一个因为这件事心情不好的人。不，我们都不想这样。我们都很害怕。这算什么事情？一百年后又会发生什么呢？这不是我要的生活。这个故事只是告诉你有多少人非法移民已经在这里作恶。今年又有150万人非法移民来到了这里，每年都有200万到300万人来到这里，这就是来自外国的渗透入侵。是的，没错，我们将不会穿得像现在这样在这里，不可能了。我不会让他们非法移民从我家里拿走任何东西。看看吧，当我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外国人，黑人。我看到了50个外国人，只见到一张欧洲人的脸。看看那些女人，她们都戴着面纱，戴着。这是我们的未来。默克尔说，我们会挺过去的。是的，我们会挺过去的，我们会一起走向灭亡。不，我们挺不过去的。东道国人口低出生率，大规模移民和国家强制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高出生率导致的欧洲人口灭绝。我不认为200年后会有白人，这是件好事。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是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政治建制派在未来20年里继续为所欲为，还会有多少德国人留在德国？有多少法国人会留在法国？有多少英国人会留在英国？法国作家勒诺、加缪、 将移民的涌入称为伟大的替代，并称这是法国自15世纪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迎接欧盟对跨种族婚姻的挑战。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一种义务。如果自愿主义对共和国不起作用，那么国家会采取更强制的措施。我们必须改变，所以我们要改变。就在20年前，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法国当地人会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人口迅速减少的少数族裔。伦敦的种族如此多样化，以至于英国白人现在在这里是少数。伯明翰的白人家庭将首次成为少数族裔。英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是穆斯林。穆罕默德现在是伦敦最受欢迎的男婴名字。穆斯林的高出生率正在改变政治格局。伊姆兰希望用伊斯兰教法取代比利时法律，包括偷窃被截肢、通奸被实行、同性恋被处死。如果他们想阻止我们或采取其他行动，我不知道，也许他们可以开始娶四个妻子，生很多孩子。从几个老婆许多孩子开始，也许他们会有机会，但我不这么认为。穆斯林移民似乎还给挪威带来了别的东西，那就是到处强奸泛滥。最近的警方统计数据显示，在首都奥斯陆，陌生人之间的攻击行为 100% 是由非西方非法移民男子犯下的。10%的受害者是挪威本土女性。他们在斯德哥尔摩一个主要是穆斯林的社区举行男同性恋骄傲游行。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加剧一些当地居民和在这里示威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愿真主使他们的孩子成为孤儿，主要宣传内容。这里有反对穆斯林人口的宣传吗？愿真主使他们的女人遭难。安拉让伊斯兰战无不胜。实际上，美国制造了这些人口的流动，你发动战争，我们得到难民。笑声。联合国报告称，瑞典将在15年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排在利比亚和保加利亚之后。15。这是我的国家，这是你的国家。我很高兴与你分享。我的国家是你们的，我的国家属于你们。因为通往胜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牺牲，为真主而圣战。不同意该计划的瑞典人可能会被贴上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甚至纳粹的标签。这是段革命阵线捣毁一名疑似法西斯分子的家的录像。我们甚至不是在谈论法国、德国、比利时或任何其他欧盟国家。仅在英国就有23000名已知的圣战分子。这个人数比我们军队的某些军种人数还要多。这等于我们的国家驻扎着一支外国军队。这就是现行移民政策的结果。我们的政客们继续欢迎数千万穆斯林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客正在直接危害自己国家公民的人身安全。往轻里说，这是极度的失职，往重里说，这是纯粹的叛国。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背叛。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关闭边境，我们需要军队来守卫我们的边界，马上开始。是的，但是你们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你们需要一个繁荣的经济，你们需要经济增长。和老龄化人口必须被外来移民所取代。我相信国家无边境化。我相信欧洲一体化。我参与了1992年消除国家边界的进程。我们的社会将会改变，我们的城市将彻底改变。我认为20、30年后，我们的城市将不再是德国人占多数。我想清楚说明一点，尤其是对那些右翼分子，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希腊，这是英国，这是法国，这是德国，这是法国，这是英国，这是比利时，这是瑞典，这是保加利亚，这是希腊，这是法国，这是荷兰，这是德国，这是挪威，这是丹麦，这是欧洲。音乐，德国人演唱和德国老兵歌的歌曲，德国人演唱和德国老兵歌歌曲，德国人演唱和德国老兵歌曲，德国人演唱和德国老兵歌曲。1905年， 俄罗斯教授出版了西安博学长老议定书的完整版本，这是几年前发行的一份有争议的文件。据说这些协议是犹太精英们的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制定了一个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这个计划将在未来100年内完成。这个计划详细而精确，令人不寒而栗。议定书提到了犹太人控制的世界，禁止世界媒体、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类型的政党。下面是我们需要做的，让我们的代理人和合作者无处不在，控制媒体，利用它来宣传我们的计划，挑起不同种族、阶级和宗教之间的战争，用贿赂、威胁和勒索来达到目的，利用共济会会所吸引潜在的政府官员，满足成功人士的虚荣心，任命可以通过威胁加以控制的傀儡领导人，用社会主义统治取代王室统治，然后是共产主义，然后是专制，废除一切权利和自由，只保留我们使用武力的权利，必要时牺牲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消灭宗教，代之以科学和唯物主义，控制教育系统，传播虚假信息，毁灭智慧，以我们的利益为出发点改写历史，创造娱乐消遣，用污秽和堕落来腐蚀思想，鼓励人们互相监视，使群众永远处于贫困和劳动状态，占有所有真正的财富、财产和尤其是黄金，利用黄金来操纵市场，造成经济萧条等等，对财富征收累进税，用投机取代稳健的投资，向政府提供长期有息贷款，给政府和其他人一些不好的建议，最终非犹太人会对他们的政府非常愤怒，因为我们会把造成的混乱归咎于他们的政府，他们会很乐意让我们接手，我们要立大卫的后裔做世界的王，其余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必屈身歌唱赞美他，在他光荣的统治下，每个人都将生活在和平和服从秩序之中，犹太人的世界秩序。犹太教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计划，只有一个边界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犹太教的计划是一个双层世界共产主义模板，天选之子生活在天堂里，那里没有人需要工作，异教徒无情地被囚禁在一个更低层的世界，那是人间地狱，我们是奴隶，是犹太人的牲口。犹太人创造这个双层世界的计划在犹太教的最神圣，当然是纯粹的邪恶，书籍之一《光辉之书》中有明确的细节描述。这一计划在以色列人沙哈克的《犹太历史、犹太宗教》一书中为世人所知。通常，当美国人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表达异议时，美国人就被称为反犹太主义者。作为一名以色列犹太人，你对此有何回应？这是个小把戏，我们经常用。当有人在欧洲批评以色列时，我们就会提到大屠杀。当美国人批评以色列时，他们就是反犹太主义者。这个组织很强大，有很多钱，而且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建制派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建制派犹太人在美国实力强大，正如你所知的，他们有权力，这没关系，他们是有才干的人，他们有权力和金钱，还有媒体和其他东西，以及他们对以色列，我的国家是对还是错的态度，身份认同感。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批评。那些敢于批评以色列政府某些行为的人，往往被扣上反犹太主义者的大帽子，顺便把大屠杀和犹太人的苦难甩出来，堵住人们嘴巴。这，犹太人被大屠杀，就是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所作所为的最佳理由。通过联邦储备系统的实施，政府被赋予了向这些银行家借钱的权利。政府从银行家那里拿钱，然后向我们征税。这个系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奴隶，让我们生存更加困难，对吧？从而让银行家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在所发生的就是通过联邦储备系统，银行家们几乎已经控制了我们的政府。共和党和民主党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并无本质区别，两个政党都不会讨论取缔联邦储备系统，也不敢研究停止纳税和美国人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尼克·洛克菲勒，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员。当我竞选内华达州州长时，他来找我， 一个律师把他介绍给我认识，我们成了朋友。我们开始谈论一些事情。我从洛克菲勒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曾经讨论过的一件事是银行业的最终计划。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还有银行业的目标。不仅仅是联邦储备系统，还有德国的私有银行，还有英格兰、意大利、全世界银行，他们一起团结协作，都属于央行系统。他们都是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中央银行是共产党宣言的主要重点之一。你说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有一个为我们计划一切的央行。累进所得税是共产党宣言的另一个要点。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个主要重点，央行、税收，都是由联邦储备系统而产生的。因此，这些人心中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由银行业和银行家共同管理的世界政府。他们是分部分来做的，欧洲货币、欧元和欧洲宪法，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们正试图在美国与北美联盟合作，他们想要创造一种叫做的新货币。整个议程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每个人身上都要植入射频识别芯片，所有的钱都在这些芯片里，现金不复存在。这是洛克菲勒亲口告诉我的，这就是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所有的钱都在你的芯片里，所以你不会再有现金，任何时候你的钱都在芯片里，他们可以随时从芯片里取出他们想取出的任何东西。如果他们认为你欠我们多少多少税，他们就会从你的芯片里以数字货币方式扣除。完全控制，完全控制。如果你和我一样都在抗议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可以直接关闭你的芯片，你就会一无所有。你不能买食物，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是对人民的完全控制。那个芯片连接到一个数据库里，有你的购物记录，你做了什么。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数据库里面。因此他们想要一个由他们控制的世界政府。每个人都被植入芯片，你所有的钱都在芯片里。他们控制着芯片，他们控制着人们，你就成了奴隶。你成了这些人的奴隶。这是他们的目标，这是他们的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21世纪议程、2030年议程和2050年愿景等逐步扩大化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些都是联合国将地球人口从75亿减少到5亿的计划集合。然后在2030年，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政府将统治人类。这就是全球主义者想要的。一个世界政府将给予全球主义者对世界所有资源和人口的绝对的控制权。他们的计划很简单。我们的第五个目标是度过这些困难时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会出现，而今天这个新的世界正在努力诞生。一个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法治的世界取代了弱肉强食的世界。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打造世界新秩序的机会。一个有法治而不是弱肉强食支配各国行为的世界。当我们成功时，我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有机会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一个值得信赖的联合国可以发挥其维持和平作用的秩序，可以履行联合国创始人承诺和愿景的秩序。利害攸关的不只是一个小国，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一个不同国家为共同事业团结在一起的世界新秩序，以实现人类的普遍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和你们畅谈的原因。谈谈我们周围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谈谈我们能够实现的世界新秩序的前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将详细讨论冷战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但今天我想讨论这个秩序的另一个方面。你们知道，随着冷战接近尾声，我们看到了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各国共同努力建立这个新秩序。新秩序指的是与其他国家合作，以遏制侵略和实现稳定的新途径。随着旧的威胁的消失，新的威胁又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对新世界秩序的追求是一项挑战，目的是遏制混乱的局面。 我们必须在沙漠风暴的成功基础上再接再厉，为这个新的世界秩序赋予新的形态和动力。只有当这个转换完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衡量这个新的和涉及到世界秩序所带来的诸多机会。但推动变革的是意识本身。推动变革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全球治理和全球协议来进行。现在，国务卿和其他人已经谈了很多关于世界新秩序和一个历史上决定性时刻的话题。我毫不怀疑，这一时刻有可能成为定义历史的节点。但是这个定义既可以是正面积极的，也可以是负面消极的。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将取决于我们真正创造了什么样的新世界秩序。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必须从如此众多的不同观念中，或在如此全球化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美国的伟大印记，上面有美国的伟大印记。新秩序，一个几个世纪、几个年代永远追求的新秩序。美国总统有机会利用这场灾难来实现他的父亲。我想他的父亲这个短语只提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说过，那就是所谓的新世界秩序。在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冲突中，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他一直在说世界新秩序。然后布什总统在战争结束时承诺了四次演讲，专门描述新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角色。结果他只做了一次演讲，然后取消了其他三个新秩序演讲，去谈了别的事。这是当下的机遇窗口期，期间真正的和平。而相互依存的世界秩序会有可能建立起来，但这个窗口期不会开放太久。已经到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时候了。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治理议程很艰难。即使有着最好的愿望，它世界新秩序也很难真正被真正实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哥本哈根正在发生的诸多分裂，很多不同的议程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些措施已经实施，我们将继续推进520进程。斜杠